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，服务热线5688-49摩尔龙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，我曾经温暖整个世界。

把从前一笔消除，忍住不哭，我要

心沉沉的睡着，一起风又醒了，那么轻飘飘的走掉。我觉得我是雪白的羽毛，向往着超越自己的渺小，成为寂寞城堡关不了，能带给人幸福的奇妙。幸福的奇妙，是在哪边该下车却没下，才到了一个不想到的地方。有时候爱是粉红的羽毛，谁捧着都有微笑的眼角，再看他在手心沉沉的睡着，一起风又醒了，那么轻飘飘的走掉。我觉得我是雪白的羽毛，向往着超越自己的渺小，成为寂寞城堡关不了，能带给人幸福的奇妙。有时候爱是粉红起风就醒了，那么轻飘飘的走掉。我觉得我是雪白的羽毛，向往着超越自己的渺小，成为寂寞城堡关不了，能带给人幸福的奇妙。 我是周杰伦，嘘，耳朵靠过来一点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哦，那就是已经是下午2点喽。 速度，高度。 Apple's growing like a weed.